各有孤单的体会。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

永远也看不见凋谢。江南夜色下的小桥屋檐，读不懂塞北的谎言。梅开时节因寂寞而缠绵，春归后又很快湮灭。是风沙落雪，我望着湖面，水中寒月如雪，只见金边露洁。断桥是风沙落雪，又想起你的脸。若是无缘再见，百遍流连，垂泪好几遍。 把回忆放宽，才发现也有空档，争夺一些美满，不至于绝望。爱很忙，会让人失去妄想，像是荒兽忘腐坏了情感，有些想在复活后重新看，变成一种勇敢，像转了个弯，影子原地被阳光拉长，我背着它回过头凝望。被时间冻结的孤单，再过几秒就离岸，太荒唐掏空灵魂交换又怎样，像病了一场关于你的背叛，从此与我无关。呼吸着看不过的天亮，我原来的模样被时间释放，影子原地被阳光拉长，